旅美同盟东部地区联合会会长李俊武23号发表一篇文章，表示谴责美国及其追随势力随着朝鲜的火星10、地地中远程战略导弹射程成功，又表现出歇斯底里发作。